再送焖烧杯的活动，加油打电话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洛阳王王世充为了留住人才，给程咬金等三人修建王府，刘金银百般恭敬，使那哥仨想走说不出口，想留很难受。程咬金故意冒坏，每天呢给王世充败家到处撒银子。这天程咬金在北门外发完了银子要往回走，猛见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，程咬金下马来到人群当中，往里边一看，哟，就是一愣。一看里边坐着个老道，这个老道年纪在34-35岁，身上穿了一件青色道袍，补丁落补丁，头上没有道冠，发髻散乱，别了根草棍，腰里头没有丝绦，系根草绳，穿了一双白布发黑的布袜子，足蹬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牛皮皂靴，往脸上看，嘿，满脸的脂泥呀、都看不清本来颜色了，油泥老厚啊，还是个盲人，怎么呢？露着白眼根，在身旁放了个破包，一根探路用的明杖和一个讨饭吃的破碗，里边盛着半碗水。这个盲人老道嘴里絮絮叨叨的，正给人家算命啊，贫道深知伏羲相法，哪位伸出手来，我送你手相不要钱，要算卦可以抽一支签。他在这嘚不嘚呢，一看程咬金来了，有人认识啊，哎呦，四王爷您来了，哎呀，您来一卦吧。啊，来一卦，那好，牛鼻子，你给程四爷算一卦啊，算对了四爷我有的是钱，算不对四爷要打你的牛鼻子啊，你骗人，听着没有？老道听着话翻了翻白眼根，哼了一声，贫道不管你是四爷五爷，一律按八字算来，虽说我还没有给你算，但一听你说话便知你是个无赖啊。程咬金一听就火了，好你个牛鼻子，你怎么骂我呢？我怎么无赖了？就冲你方才管我叫牛鼻子，你就是无赖。你还别不服，你把八字说出来我给你算，要算的不对任凭你处置。好，程咬金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对老道一说，那老道扳起手指头给算了算，姓程的，我算出来你从小没爹。对，大伙是对吗？对，没爹，跟你妈逃荒回到老家，对不对？啊，不错，自幼里没有饭吃，多一半日子你填不饱肚子，从小你就没有家教，在外边打架斗殴，竟给你妈惹祸。你抓过馅饼，抢过切糕，卖过私盐，蹲过大牢，你偷人家耙子卖，大闹会有楼，吃饭不给钱，你耍矫情。后来你认识了陆林朋友，结果黄杠反了山东，仗瓦岗山， 你这乌赖还当了两天皇上，你误走扬州城差点让杨广宰了，有人放了你，你为了报恩把皇上让给人家，因为那个人昏庸无道，你赌气下山到了洛阳，吃着人家的饭，你干着不是人的事儿。你们一块来了三个人，那两个人心事重重，你看你吃得滚瓜溜圆呢，我算了半天你是三枚人物。我怎么个三枚人物？哎，听众你听清楚，是三枚人物，可不是三陪人物啊。老道说你从小没爹没教养，你没心没肺没肠子，只知胡吃海睡，到死你没坟地让野狗啃了，你没尸首。围观人一听，呵，这老道把四王骂得够惨的了，非挨揍不可。只要程咬金听罢怒目圆睁，好哇，你个牛鼻子老道，敢骂程四爷。他一抬腿，烫，把老道探路用的棍子给踢折了，饭碗也踢了，披胸一把捧，把老道提溜起来了，你给我走吧。腾腾腾来到自己马前，往马鞍上一放，解下缰绳，飞身上马奔驰而去。看任就说，哎，这瞎道人是不是吃饱撑的，你骂什么四王爷，这回可好瞧了。那位说了，过去算命的看相的都捡好听的说，什么好听他说什么，你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今天这个老道为什么这么大胆，明明知道程咬金是四王，还敢借算卦骂他呢，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这道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咬金接拜的三哥，原来大魔国军师徐继徐茂公。他对程咬金的事儿知根托底，能不知道吗？再说程咬金和徐茂公又好开玩笑，老管人叫徐三儿，所以借算卦的劲儿就把程咬金的零碎啊都给抖了出来了。程咬金多机灵，一看这老道，没眼睛，你别给我装了，故意翻着白眼根子。他认出来是徐茂公，甭问，这徐三来呀，准是为找我们的，有大事，他不敢进洛阳，因为他保的是唐王李渊，这是洛阳王，说起来这就两国呀，他一到这，要叫洛阳王王世充知道，他还走得了吗？所以乔装改扮成穷道人是为找我们了，甭问，准有事儿，我先把他抓走再说。为此借算卦机会把徐茂公抓进王府，也好知道徐茂公来洛阳的目的呀。就这样他驮着徐茂公回到三贤王府，来到院内，见罗成秦琼两个人正在院中喝茶，程咬金把徐茂公扑通往地下一扔，自己也跳下马。秦琼吓了一跳啊，四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扒了他皮，他骂我啊，你是？哎呀，仔细看认出是徐茂公，三弟呀，是你呀，你怎么成这个模样呢？快起来起来起来，快坐下。徐茂公说，二哥呀，我可见到你们了，只因李密无道闹了个瓦岗散将，像你们当武将的可以，闹个什么王爷当的，你说我这文人手无缚鸡之力，谁愿意要啊？没有饭吃，哎，只可讨饭了。秦琼听这话鼻子一酸，三弟啊，想不到你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，竟落到这种地步，可不是吗？程咬金过来了，哎，二哥，你可别听徐三胡说呀，谁要饭也轮不到他呀。徐三，你说你到底来洛阳干什么呢？秦琼听老程一说笑了，哎呀，我也绕住了，是啊，就凭三弟你这本事能用讨要饭，只是来洛阳找我们三个人，对不对？三弟别开玩笑，等会儿单武帝回来你可走不了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。 这时罗成也过来见礼，徐茂公哈哈一乐：“二哥，四弟，老兄弟，自从瓦岗散将，我就奔了长安，投了唐王李渊。这唐英主立即封我为英国公、护国军师。在金殿上，他想起您当年在临潼山查驻港救他的性命之事，感叹万分，说：‘想当年，若没有秦琼、秦叔宝救他性命，哪会有今天的九五之尊呢？’”并说他未登大宝，您先救驾，可谓功高盖世。又问起我福将程咬金老兄弟都在什么地方，我说不知在何处。为此唐天子命我四处寻找你们，一块回长安共图大业。二哥，咱们快走吧。秦琼听了沉吟了一会儿：“三弟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乐意跟你走，可是走不了啊。我现在在洛阳啊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使奴浣婢，称的什么王爷。要说就咱五弟一个人不算过分，可这里头掺杂着一个王世充，此人咱们从未打过交道，为此觉得不是味儿。本来想走，无奈老母亲家眷在此，不能说走就走。再有人家把我们恭敬的说不出口了，人都有个面子。书中暗表徐茂公到这见秦琼，方才那段话是一半，他真正的目的可不是叫秦琼到长安当官去，别有来意，他没敢说。现在徐茂公的意思，我只要把这几个人给弄出洛阳城，往下再说。如果把我的真实目的都说出来，恐怕秦琼不干。想着这说：“二哥，嗨，您呢现在是拘着面子，没有理由说走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跟五弟说回山东老家，先出了城再说，你不就走了吗？这么着吧，城北门外30里地有个树林子，那块就不是王世充的地盘了，是各地都不管的地方。明天我在那等您，二哥你看如何？”这怎么说呢，您这么说，就说老太太不愿意住了。好吧，如果徐茂公不来，秦琼还不敢动，徐茂公一来，秦琼下决心。他问程咬金：“老四啊，你去不去啊？二哥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，我早不愿意在这待着，你看这是肉吧。哎呀，我出去把他折腾下去，我跟你走，我还不怕跟老五翻脸。”这罗贤弟呀、啊、表弟你呢？罗成这个人足智多谋，二哥呀，你和四哥走行，我不能走。如果我们三个都走，单五哥非哭不可，他一哭您心软就走不了了。再说也不近人情，甭管怎么的，人家对我们太好了，连老人孩子都帮着养活着，你说说走就走啊？别介，另外也不能这么走啊，要走也得把王世充的脑袋拿下来啊。啊啊，程咬金说：“哎哎，我说老兄弟，你比我还狠，我光给他散银子，你要他脑袋，那当然了。”单五哥没说的。什么没说的？你本来就跟我单雄信不和。别看不和，我这回把他哄个滴溜转啊。二哥四哥你们只管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往这一坐镇，我五哥说不出别的，王世充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因为有我在这呢。好吧，可是老兄弟啊，你和单雄信历来不和，我怕我们俩走了，你们俩再闹僵了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哎，二哥呀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会哄人着的，保证叫他们高兴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好吧，弟兄说好了， 程咬金又把徐茂公夹到马上送到北门外。单说到了晚上，单雄信过来问安哥四个喝酒，他就看秦琼双眉紧皱。单雄信问二哥，我看你脸上似乎有不快之感，莫非有难言之处吗？还是不如意的地方？还是兄弟我得罪你了？还是王世充叫你不满意了？秦琼打着嗨声，哎，武帝呀，要说我们到这洛阳，你盛情挽留款待，又盖了三间王府，这是吃不愁穿不愁啊，比我们在瓦岗山舒服12分。无奈老娘上了年纪，日夜思念老家，这叫叶落归根，说是愿意回家乡。我想我如果走吧，又舍不得武帝你的一片心意，不走吧又不能违抗母命，故此为难。单雄信一听眼泪掉下来，二哥，敢说我单雄信走遍天下都是朋友，要说交情最深的只有一个伴。秦琼说，武帝啊，这一个朋友是谁呢？就是您秦二哥。那半个呢？半个嘛，就是咱那卖过私盐的皇上程咬金。程咬金一听火了，好啊，单小五啊，闹了半天我这个朋友是半个呀，咱们别交了别交了。单雄信说，哎，四哥不怕你不乐意，你和我二哥不同，我先认识秦二哥，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，落个当捡卖马，是单某救活了秦二哥，皂角林二哥误伤人命，单某把行李搬入牢房，和二哥同吃同住，二哥对我们天下绿林人高抬贵手，你说二哥是不是够朋友啊？嗯，我和他是真正的好朋友，不比你强吗？老程把大脑袋一晃，嘴一撇，嗯，武帝，咱二哥真够朋友。嗯，我这半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四弟呀，你当过皇上也好，没当过皇上也罢，单雄信不在乎这些。我和你自打结为弟兄以来，除了秦二哥外，就属咱俩交情好。我这脾气也怪，您这不是半个吗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挺地道，那么你什么意思呢？四哥呀，自从你们哥仨来到洛阳，我从心眼里高兴啊，实指望咱们弟兄们在一起闹他个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谁知你们要离开洛阳城，我是舍不得你们呐。说罢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巴嗒巴嗒往下直落呀。单雄信这是真的动情了，闹得秦琼眼圈也发红。武帝啊，不必难过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是老太太想家，要回山东，等我们把家眷送回去之后再来洛阳共图大业。还有我们哥俩走，老兄弟罗成不走，他在这不一样吗？罗成一直坐那儿一言不发。单雄信说话就这么直，他说跟秦琼算整个一个朋友，和程咬金是半个朋友，跟罗成没提，罗成笑吧滋的一点都不在乎。这阵罗成说话了，我哥，你别看你跟他俩近跟我不近，咱哥俩不太对付，分什么时候，这回啊我可受感动了。马可降饮长江水，人到难处享宾朋，瓦岗山散将之后，我弟兄三人无家可归，浪迹天涯，到这儿您拿我们代为上宾，代为知己，连那王世充都听你的，趴地下给二哥四哥磕头，不是你的面子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叫我们哥们儿保王世充共图大计。哎，他们俩走我不走， 现在我才明白，五哥你才够朋友。看着没有，我罗成能耐不大，都说我狂我傲，哎，也没什么，凭我胯下马掌中枪，我就保定五哥你了。五哥你保洛阳王王世充，咱们就守住洛阳，你叫他们走吧，他们不是还回来吗？单雄信一听罗成不走，还很欣慰，他看着秦琼，二哥你是老实人，从不说瞎话，可我今儿个总有个感觉，总觉着这次弟兄们分手后，不知还能否见上一面，这酒啊也喝不下去了。哎，二哥呀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，既然你们要走，兄弟也不拦你们，我只请二哥记住一句话，别忘了当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。秦琼哭了，他心里明白再走不会回来了，只可好言相劝，撒谎糊弄单雄信。五弟呀，我会回来的，我的表弟没走，他替我在这多喝你几杯啊。单雄信是个明白人，哭的已经说不出话来，转身走出三贤王府。到了第二天，秦琼程咬金早早起来收拾车辆，准备出城，罗成送行。这时秦琼跟罗成说，表弟，我可嘱咐你，我和你四哥走了之后，你可要多留心，表哥你走您的，我自有办法。随后两个人跨上战马，保护家眷，离了北门出发了。走出三十多里地，果然前边一片树林子，徐茂公打里边出来，还带来兵将车辆。哎呀，二哥你真来了，单武帝知道吗？秦琼把经过对徐茂公说了一遍。徐茂公说，咱武帝素来有个犟脾气，这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吧。这么办，我看呢，先把家眷送回山东，我这有车辆有军兵保护他们走，你们两位跟我奔长安。秦琼一想也对，跟母亲妻子孩子说清楚，书要简短，有人保护，秦母和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回山东不提，就剩这哥俩。这哥俩跟着徐茂公并马而行，又走出几十里地，突然秦琼带住思江，吁，三弟啊，不对呀，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，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？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？这西北上哪儿去啊？徐茂公打个愣神，拍拍脑门，哎呀，可也是，八成走错了吧。秦琼把眼一瞪，三弟，咱们是生死弟兄，有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，要不我们不去了。说着学马要走，程咬金说什么，不对了，那好，我跟着二哥走，徐三儿，哎，你爱哪哪去吧。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，二哥你别不去，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，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。